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明红。 每天中午12点准时直播跟大家见面。那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2点到1点钟呢是直播啊。如果是你听到的在下午5点和凌晨1点，那是我们的直播时段。那现在我们改版之后最大的特色呢，是增加了听众的 call in 环节，你可以在每天的12点半之后跟我们一起，就每天最热最辣的新闻话题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今天我们要聊到什么呢 ？Harry， 那今天呢，我们在12点30分之后，我们一起来这个 call in 话题呢，是根据啊，说到菲律宾呢，就这个南海争端问题，就是这个黄岩岛的这个事情呢，是向联合国状告中国了，是把这个事情是诉讼到联合国的这个诉讼庭，然后希望这个诉讼庭有个解决。那您觉得中国哈在处理这个领土争端的问题上的时候，态度是不是要更加强硬？是不是更加主动，要主动出击呢？否则你看这个菲律宾就已经向联合国来状告中国了。您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和想法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还有一线 call in 跟我们进行交流哈。那在内地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 4001200900，这个只收本地话费的。 如果你在香港呢，可以拨打1872346 1872346。如果你正好还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可以先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那在12点半之后，你就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来向我们表达对于这个黄岩岛、对于菲律宾跟中国关系，你有什么样新的见解？欢迎你随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好，在我们开放 call in 之前呢，有另外一件事儿，也是跟Harry 的这个回家之路呢是密切相关的。 我发现每次我来上这个3D 一定都跟这个我自己发生的对切身的生活有关系哈。 说一下现在的票怎么办呢，春运回家、 说了其实这个 Harry 呢，这个买这个铁路火车票回家的一个情况，对，现在真是没买着。然后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中国内地的这个回家春运难呢，是一个一直以来很长那个话题， 每个人想回家都挺难。 对，可是刚好呢赶到今年呢，其实这个中国铁路有很多一项大的改革和这个提高，比如说我们这个高铁，对，高铁大家说啊，这个速度变快了呢，是不是说速度变快肯定运的人也越多啊，对吧？还有这两年大家想这个买票难呢，是出了一个这个网络购票跟这个电话购票、 一样难。 所以我觉得今年大家感受到的春运啊，跟往年还更加不一样，因为感觉得哎，今年那么多改革，感觉上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家没那么难了呢？ 所以说你看咱们两个人也是换了好几个不同的城市生活啊，以前 Harry 是在家乡在湖南，后来去了北京、后来又出了国，又来到了香港。我呢以前是在武汉，然后又在北京待过一小段时间，然后又来到了香港，每年回家真的都是一样难。今年 也是感受过到回家难的 情况。当然今年好彩，我让我妈妈，我说你过来陪我过年吧，反正在这儿也得值班。她就是从家里就是江西老家再买来深圳的票，那个好买，但是咱得回去的票呢就特别不好买。我有一老乡嘛，也是在香港一个哥哥，我说怎么样啊，买到了没？他说哎呦，都用了各种办法，到现在之前以前在这个红磡还是有这个中铁快运可以帮咱们在香港的这个买内地火车站的人士还可以买。据说 Harry 以前前几天试过这个法子都没用， 电话完全没法打通。 刚才 Harry 讲的说今年又是高铁呀，又是各种改革呀，可是我今天又看了另外一个报纸讲哈，他说好像今年铁道部打击黄牛也比以前更狠了，就一个农民工可能也没什么这个，也不懂电脑，也不会用什么电话售票，他说那个挺麻烦的。他以前吧，你说我不管用什么法子吧，我只要出点钱我都可以买得上票，都能回家，但今年我现在什么也买不着。据说好像你们这个有文化的人士还懂得弄那个什么购票神器，我说那个什么玩意儿我听都没听过，你别说用电话电脑买票了，我连这个浏览器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哎呦，你听完就觉得挺心酸的。 对， 就大家你就懂点电脑知识的吧，又可以用网上就各种很方便的渠道可以买得着。今天早上还看了一个电视，也是说到这个网络购票神器，之前不是也特别大争议嘛哈？有人说，其实他最开始开发呢，也是因为想解决自己员工内部 就是那公司内部的人很难买票回家、哦、就是自己开发给自己用的。 其实这购票神器是怎么说呢，我也看了一下哈因为我也在这个12306、嗯、 对 这个网站上购票呢，它有很多这个步骤， 对， 比如你先得查票，然后再得登录，登录之后你还有很多这个环节、嗯、那这个购票神器呢等于是说把这个中间的环节时间都省了，你比别人更加快的可以抢到这张票、嗯、对。那你想啊，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其实春运回家难最难的我相信还是这个农民工，大量的在这个沿海啊还有东南部城市打工，在春节的时候要回家的这帮人、 嗯、 他们这个首先得有电脑，对吧， 对， 然后你有了电脑之后呢，我还得这个会这个电脑知识， 嗯， 然后你这个电脑知识才能跟人站在起跑线。嘿，这会儿来了一个这个什么，还得下的一软件叫做什么春运抢票神器这个真的很难让这个农民工他们可以是占到一个优惠了。 我今天早上刚看了一段子，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和死，而是前一秒钟还没放票呢，后一秒钟再一刷新票没了。说到是这个抢票神器也是挺厉害的、嗯、据说呢现在高峰期好像是有这个多少万人一起在线，这个秒这个买票呢已经不是按分钟计了，是按秒升计，说几十秒之内多少多少票就一抢而光。 绝对是这样哈，因为我买的是这个深圳启发的票嘛，每天早上9点、嗯、然后预售这个之后20天的票，然后每天在8点59分的时候点它的时候呢，它就出现说暂未到这个预售票的这个时间、当我9点整点它的时候呢，它告诉我的是此票已售罄。 哇，才多少时间， 我感受到这个最长的距离就是在这儿了， 对， 非常的可怕哈、嗯、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购票难呢，说实话我感受到今年是格外的难，反而不知道为什么、嗯、因为像往年哈，说实话在这个内地的时候还托一托关系啊，大家可能还会找到 托关系， 对，那今年呢其实我是在这个网络购票无门之后呢，我是还找了找一些这个铁路上的朋友，然后说哎，看有没有办法给我弄到一张这个票， 嗯， 然后铁路上朋友说他也是费尽周折找了好多这个关系，然后发现呢说今年这个铁路票啊全部都放到网上去了 OK， 就他们内部人也没有、 哎，你说听起来挺公平的Harry， 你说找关系这事儿咱得小点声说哎，你还别说了、你说尽管是说咱们那个要买张火车票就千难万难的，什么法都给想想、嗯、但是呢就像刚才讲的，你说尽管说黄牛现在也打击得很厉害，有各种的方法，好像比以前尤其是90年代咱们刚刚出来上学的时候，那个2000年零几年在只有什么去售票点啊，在学校里面代购呀，也没有听说可以网上购票，也没有听说电话售票、 嗯、 但为什么在渠道增多之后你反倒也没有觉得哎，大家好像买票更容易了， 因为这个问题是解决了这个购票的渠道，可是你这个票还是没有增加、对，等于是还是一个问题，就是叫做这个周少增多 周 少的情况， 所以 对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运力的问题， 对，还是运力。而且我今年听到他们说，虽然今年高铁修好了嘛，他们说因为这个高铁修好了之后呢、铁路可能是增加，但是这个车站的接待量啊好像是维持不变的、 对， 所以你这个车站接待不了，我接受你这个高铁的车站之后，我就会必须要停开一些这种就是慢车次，对，那相对停开这个慢车次的话呢，就会减少这个慢车次，像比如说这个硬座座位啊、 嗯、 那原本这个慢车我一车可以载这个1000人，那现在高铁、你知道这个提高之后，我可能一车就只能载个600人、所以相对的是反而还减少了这个运量的成本、 而且有人还说呢，就是大家哎好像说的比较深层次，那天咱们有话直说不是也是说了这个话题吗，就有一位好像是深圳打来的朋友，他觉得呀最关键的还不是说这个铁路的运力问题，他说的是中国咱们这个城乡结构的问题，说呀如果呢你能够解决这个城乡的经济发展的差距啊，就令到农民工呢人们不用是不远千里的跑到外乡来打工，不用呢每年回家就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就一起在这个时间这个返乡，你说这个时候你可能中国这个春运问题才真的可以解决掉。不过我觉得他说的有点远，咱们现在就是说目前你说还是有这么大的一个需求，在这么大需求的情况之下，你怎么样可以把你的服务做得更好一点哈？就是我这儿看了一个台湾的人，就一个台湾人他在台湾买票，他说其实台湾也是跟虽然这个运力当然没法跟中国内地比了，但是他们那购票的一些方式可能有些值得咱们中国内地参考的一些经验啊、他们这个订票的步骤也是有这个网络电话很多的方法，他们先把这个网站打开大概1秒钟，就他有统计，他说选择这个票面信息呢50秒，查询1秒钟，然后我就把所有的什么车次啊确认一共是10秒钟，填写这个身份证啊入境证号啊手机啊固话验证码全完了之后呢，大概是2分钟就可以完成了、但是呢他不一样的是他没有在线交钱， 他就省了很多时间，他说我就两分钟我搞定我就下来了，我就不用一直在那个网站上去耗着。 嗯， 他说交钱呢这个是台湾挺厉害的，他说他们这个付款和取票的地方全台湾好像有超过9000个呀。你说一个台湾岛一共才2700万人口，9000个就可以付票，就包括线上啊、车站呐、还有手机，还有便利店。便利店这个是咱们在内地可能没有听说过，像在香港咱们也可以交电话费，交那个什么手机 现在内地很多一些这个大城市也有了，对，也很方便。 但是据说买火车票咱们还从来 没有，火车票还真 没听说过。在便利店哈，他说我就可以立刻在网上选择我的要买的火车票，之后呢，我就到了一家自助机去那儿交费。而且如果你不懂得用这个网络订票也没有关系，你去到那个便利店那儿呢，他们那儿的工作人员就会教你怎么用。他说你一去那儿交完钱，便利店的人他就直接把你的票啊还有这个收据就装好信封他就给你了。所以特别人性化的一个服务。 哎呦，你说这个人性化的服务啊，我还真没体会到这个中国123306这个网站，因为我根本就一张票都没看到，真的没看到，就 是 全部都是售罄， 不好， 全部都是售罄。 好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啊。说到这个春运难，也是大家有各种的吐槽，一肚子苦水。 很多网上很有意思的东西啊，比如说创造什么这个春运神器，还有他网名自发做的一个新思路的购票攻略。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跟大家一起来解读。好，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3D 画新闻，我是明红， 我是樊苏。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个说到的话，就是有关这个春运回家难哈，人在囧途这部电影看过吗？ 没有呢。 说到的是其实大家就是这个回家路上的一些辛苦哈，这个囧呢，我觉得的确可以形容我们这个春运回家难的情况。 我想到这个我们之前有国庆黄帝周的时候好像做过一个人在赌途啊，也是这个不是说买票难了，就是开车回去在路上哪哪都堵 啊。是， 对， 那这个人在囧途，樊苏，你坐过最恐怖的这个火车经历是什么？ 哎呀，我想起来我在大二的时候吧，好像那时候是从武汉去南京旅游，当时呢也没有高铁，很好，我记得是坐了一个慢车，就坐了17-18个小时吧， 17-18个小时， 你就基本在车上是不动弹的。 是你买的是硬座呢？ 硬座， 硬座， 就硬，没钱嘛？你说买一个硬座只要几十块钱，100块钱差不多吧？ 我 很便宜。 我最恐怖的经历是什么？是有一次从北京这个回家，其实那会儿学校还有优惠，可以一起集体订票，但是集体订票都不能买卧铺，只能买硬座。从北京回湖南呢，大概是26个小时，当时候，我就在那个硬座车厢，因为硬座车厢当时大概就是硬座的。你知道吗？那个我虽然有一个座位 啊， 但是整20多个小时有一半的人是没有座位的，所以你 看别人 对不好意思，你得 跟 他挤，等于呢，我们那三个人的座位大概坐了6个人，你知道？ 我知道，对， 就是前后屁股这么挪着，然后呢，更恐怖的，我的那个椅子底下也有人躺着睡觉，我的大腿前面也有人坐在地下睡觉，然后还有人趴在这个行李架上也在那儿休息，连厕所里边都有。 所以有人说嘛，你说你上了火车，人就基本上没什么尊严可言了，就什么都有，你说站着躺着睡着。以前我记得我从江西老家就回，当时在武汉上学，回武汉的时候就有人直接是从窗户爬进去的嘛。 对对， 你就觉得人真的是急到某一时刻，什么不用什么形象啊，什么尊严啊，什么社会功德，完全不用的， 而且当时我就觉得我这个身边我第一次跟这么多陌生人哈，那么近距离的身体接触， 是吧？ 然后当我在熬，我之前几个小时还在那保持着这个矜持一个状态，然后到了这个10几个小时时候，我是在困意 就跟大家一样了，横七竖八的。 我哪管他，他这个趴到我腿上睡，我趴在他身上继续睡， 真的呀？ 对，所以当时是我很经历很深刻的一次这个回家的一个经历吧。但是好在还是大家回想，哎，我至少回到家了。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更难的是没有买到票，回不了家。那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说什么台湾有一些很好的这个购票 的 一些体验，但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呢，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说这个票少，这个运量不够，而且回家的人太多。知道我们其实之前有看过，我看到这个 CCTV 很多年前就说过，说这个春运啊是叫做说全球罕见的人口流动现象。 那是第八大奇迹嘛？ 对，你知道说就每年这个春运客流量哈，你知道是达到多少吗？ 多少？ 客流量是超过大陆的这个总人口，也就超过这13亿的这个人的客流量， 这 非常的恐怖。 对，那造成这个原因，除了你刚刚说到说你有一朋友上的说这个劳动力分配不均的情况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大家就因为劳动力分配不均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很难解决，你说在之后的十年可能大家还是要跑到这个东南部城市来打工，过春节或者回家，可是这个企业有没有想过说，哎，我们可能在放春节假期的时候，哎，主动的让这些员工鼓励他们春节，哎，继续在企业工作，我给你这个假设啊，给你双倍的工资，然后或者是给你一些福利，让你在这我帮你们过春节，然后春节之前或者春节之后，大家来合理的调配这样一个工作的话，会不会这个情况会有所缓解呢？ 我觉得要分开来说哈，首先如果是想回家的人，就是怎么样，不管是铁道部还是其他的政府部门，甚至一些社会的慈善团体，能够多做一些工作，让到大家。一个是我想通过电脑买票或者是电话购票的人，原来我不懂这个活，不懂这个技术，你能够有办法去教会我使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 但我买不着啊。 你在现在有票的时候，昨天我们不是看到一个广铁嘛，就广州铁路局的人说，哎，现在我们的这个运力大概是这个850万票、现在已经售出了700万， 还呢？ 对，还有150万票去哪儿了呢？是吧？你说这个售票的一个公平透明，能不能让大家知道？据说他们是会留一些票留给某一些团体，或者是怎么着？ 你这个留票给某些团体，你这个团体还是得回家，就 总之 还是不够嘛，对吧？ 一个是不够，就是你想现在是想让人家可以想回家的人，一个是买得上，二一个呢是我要会买，三是你如果有足够的票源，你不应该是藏着掖着，你说而且是要打击黄牛，但是打击黄牛刚才又讲到，就别人说我已经不在乎几个钱了，你只要是给我一张票，干多少钱我都愿意回去，这是另外一个心理，你得满足人家的心理。 对， 再一个你说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另别的一些团体啊，或者是政府啊，就帮助那些没有办法回家的农民工，就把他们的亲戚能够接到城市里来，我觉得这是不失为另外一个办法。 所以说大家还是因为我看到比如说我刚刚我的观点就是觉得始终是这个铁路不够的一个情况嘛。我看了有个数据说你知道中国虽然铁路是排在世界第三哈，总里程，但是如果除开这个中国人口的话，每一个人人均的这个铁路长度只有5.8厘米，什么概念？大家就说，哎，5.8厘米还没有这个一支毛笔长，你知道？所以你想，这样一个铁路运量，怎么可能满足到那么多人？而且在春运集中出行的一个情况，对吧？然后刚刚你说的也有对，然后说这个，哎，大家在这个购票的时候应该要至少公平，不管我买不买得到，我至少要公平竞争，对吧？那这一次呢，网络售票、电话售票出来之后，其实也有新的问题产生，比如说，就我看到新闻说佛山有一对夫妻，他们为这个农民工在上网买票的时候呢，就是帮他们买，然后但是呢，我可能要你需要给我10块钱的这个额外的费用，那因为这个10块钱就被刑事拘留到这个春节之后，因为有规定说如果超过5块钱，你就是黄牛了。 是，现在看到大家网上的一些评论嘛，也是觉得挺同情这对夫妻的。 对， 本来呢他有那么一点牟利的心思在里面嘛，据说好像就为农民工买票收了几万还是多少钱，就已经是有一个小生意在那赚着了，但人家更多的是想的他收的也不多，跟真正的黄牛还是挺有差距的，差距还挺大的。黄牛是暴利啊，人家一张票你说10块钱，代售我也就收5块钱，比他多5块钱，你说能不能这样想哈？他是如果说是我多花10块钱的话，你能够帮我买上一张票，那是否觉得我这10块钱是买你的劳动力？ 对啊，对啊，就有点像说OK， 你帮我这个做事儿了，我给你付额外的这个一个费用，对吧？ 但现在法律上呢，据说还是这个，他们从这个法理上很严谨的讲来说，确实是 说超过5块钱。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法律也不外乎于人情嘛，对吧？而且说实话，你这个10块钱的抓到你，那还有那些收1000块的，比如我这次说是我亲历，我留在深圳，然后深圳他们就说要收250块钱。250块这个手续费。对，问题是你别说这250块，我说好啊，我给你啊，可是他说我买不到票。啊，你知道那些收250或者是收那个1000块的，那你怎么不去抓那些呢？对吧？你要偏偏抓这个收10块钱的，而且专门是给这个农民工上网买票的人。 对， 所以说你这个避重就轻，是不是说那些收250块的，可能他跟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利益关系，所以你没有去抓他，而是为了交差，为了给这个社会上新闻网说，哎，我们在干活，就去抓一些说个这个佛山的夫妻就收10块钱的呢？ 所以现在大家的这个争论在继续哈，也不知道最后呢这对佛山的夫妻会不会真的是会有受了一些刑罚。 那其实大家从这些买票难还是看得出来，最后那个要落脚点是在于铁道部它的一些举动和它的一些做法。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没有说的很仔细，那个网络神器抢票神器当时出来的时候，一个是觉得公平，有损公平，但是更多人会觉得，哎，我是在这个规则上我是没有触犯什么法律的，就像他们自己公司人出来说，我这是合法合情合理的。因为您首先据说他们那个网站啊，铁道部那12306那网站是花了，一开始是说花3亿，但今天我早上看新闻说已经超过5亿了。你想这是一个多有钱的这么一个国家的机关，他花了5亿元打造这么一个让人家满是漏洞的这么一个网站，你说这不是说来也更荒谬的吗？如果你本身的网站是没有什么漏洞的，人家我想也不会说这么轻易的可以攻破。而且最后的你说他的真的是，如果说我用了这个神器之后，令到一些原本农民工他们不会懂得刷票神器的人去买不着票，有损公平的话，可是如果你没有神器的话，人家也不懂用网络啊，人家也不会怎么样在电脑上那个买票啊，是不是？ 说起这个神器啊，我还听看到这个有一个网络，他们说叫做硬座宝，叫做这个也叫春运神器哈。什么叫硬座宝呢？说的是不是刚我们说吗？是在坐在硬座上，然后20几个小时想睡觉的人没地方睡，他们就做了一个这种支架。等于是你在这个支架呢，你在这个硬座上坐着，你就可以趴在这个支架上，完全非常放松非常舒服的就可以躺在那儿睡了。就凡是上火车坐硬座的朋友都得准备一个。还有很多网友啊，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所以呢他们精心编制了一个叫做这个春运火车票新思路购票攻略、也是有这个攻略。他说了很多，比如说你去这个售票站呢，是得时不时，我隔三差五就得去售票站看看，因为呢可能在经常就是在你问了没有票之后的隔了几天呢，可能有人放票。因为这个铁路这卖票啊，它是分时期来放票的，虽然没有这个公开的表示，同时也是说到呢，有时候啊你还真得这个先买一张硬座。对，但是但凡就是如果没有想买卧铺的人，先如果有一张硬座，哎，你先保底儿能回家，然后买着硬座之后，然后再去争取这个卧铺票。大概我看了一下，大概10几页，非常的详细。所以网友啊，你看这个中国的网友多可爱啊，纷纷把这个自己的经历跟大家分享。虽然面对这么残酷的购票情况， 可爱也是挺无奈的。你说只有在中国才会有这么一些帖子啊？我说 购票攻略， 咱们这个是在内地生长的孩子，也是有的时候逼出来的一种生活智慧。你有没有发现？就因为实在是干嘛都很难，干嘛你都会想的要很仔细，想的很精明，就是把自己逼到那个可以钻空子的， 这个就有点什么，有点说大家不是来了香港之后、 说 好多那人为什么就是上地铁的时候一定得抢着上嘛，好多人说不是大家都能上吗？抢什么抢，争什么争、其实就是因为在中国内地有时候好多事情你不抢不争， 你就是 没了，你就得不到了，你就错过这班车了。 好了，那从这个春运抢票说着说着呢，我们又好像有很多的吐槽点可以接着跟大家看哈。那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呢在12点半之后呢，记得可以跟我们互动。今天说到呢是这个黄岩岛的问题，中国跟菲律宾呢又继续在这个联合国上去提诉中国了， 对 中国应该怎么样去反应呢？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3D 画新闻，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最后一趴呢，要来最后说到这个春运回家难哈，到底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到中国春运的一个难题呢？其实我们在这里真的大家可以好好的来畅想一下未来，不管有多远吧，是吧？ 我觉得你说现在大家只能是从网上看各种的攻略，看除了这个电话，除了这个网络，甚至是大家已经放弃我在网上能够订到票的可能性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像 Harry 好像听说就非得要逼得去买飞机票了，这个成本已经不是几倍的问题了。 对，重点是这个飞机票有时候因为对于中国的这个很多中小城市来说，飞机没有那个普遍率没有那么高，对吧？你不像美国其实去哪儿你都可以靠飞机，但是所以你坐火车是最快最省时间最舒服最经济的一个方法。 舒服倒不至于，我觉得这我反倒觉得这么多年来坐火车一个经历哈，也是挺特别的一段经历。其实我自己如果说你不是挤到人没法活的话，我觉得坐火车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因为你是看到天南海北的就这么一群人，真的耶，我就看到很多人在网上就是甚至是在火车上有一些奇遇啊，就大家聊着聊着结果两个人就聊对上眼了，结果还发生出一段很浪漫的感情。 因为你想尤其这种卧铺车厢你知道吗？对面睡着跟你睡20多个小时，那 卧铺的还，我觉得那不是，是那个硬座的才谈的嗨呢。尤其是 你看农民工，你别看农民工大家好像没什么钱，人家那个衣着也非常朴实，但是非常有生活经验的。我就我一般坐火车呢，我喜欢拿本书或拿本杂志，我就不爱说话，但是我就会听旁边人在讲什么，你就会听到各种人，有的是说我是怎么出来城里打工的，尤其是我每次从深圳回去嘛，现在就深圳人就讲我这个有讲华为呀，就爆一些料啊，因为爆料你在火车上说完大家拍拍屁股下这一站我就下车了，可能这一辈子也不会再见，但是你在火车上听到人家讲那一段故事，你不管真假吧，都觉得挺让人大开眼界的。你就有人我是会听到他就像对方有点像那个心灵导师一样，就一些 的确了， 很早年 的确在这个火车上呢，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人的时候，会让你这个旅程变得开心起来。但是很多时候大家会因为这个硬件是方面，就是所提供到的这个硬件，比如说这个挤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火车上的等等的一些厕所很脏啊等等，这样会让这个旅程变得不那么开心。但是最怕的是你连这样条件不太好的这样一个列车你都赶不上，你都回不了家。那其实我们说了，解决这个中国的这个春运已经大概十几年都是在说这个问题了，到底怎么解决，就来看看这个国外。 好， 大家想说这个中国的春节是老百姓最看重的节日，都要回家，那国外有没有这样的节日呢？当然圣诞节，对吧？ 对， 圣诞节就是这个美国，他们大家就当相当于是这个美国的春节，大家都要回家。那在美国其实每到圣诞节的时候呢，大家也都会有很多的这个一个回家难的问题，比如说这个飞机场很多人是推着行李在这个大厅里面睡觉，我这个手上就有这么一张照片哈，看来大家也是一个痛苦。但是呢美国他们也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他们这个叫做多种方式错峰出行。它是什么叫多种方式？对，多种方式它不光是说的这个你的这个时间，比如说刚刚说错峰出行，有些人可能会在圣诞节前一点圣诞节后一点，那因为圣诞节可能只放两三天假，他可能把前面这一周和后面这一周整个延长的话，时间就会变得很长，这是一个时间上。那其实春运现在时间上也是这样来做，但是呢好像这个可能基数太大，所以效果不明显。 对， 它还有第二种说这个方式呢，说是出行方式。美国呢其实美国的铁路这个运量其实是没有这个飞机那么发达的 啊。对， 美国的这个铁路运输，第一是没有那么多班次，而且票价非常的贵，所以很多人都选择这个飞机。那我在美国这个机场，我看到过美国这个飞机上的，就是同时间他描述了在美国上空飞行的这个航线你可以发现整个美国的地图整个是就是它那个航线是红色的线嘛整个一块地图全部是红色，也就意味着美国上空是从东岸到西岸就是来回 特别繁 忙，无数条这个线全是密密麻麻的那这么繁忙的情况之下，就是说明中国其实还有空间来增长这个密度，不管是飞机还是这个火车都可以大大的增加那这个增加是不是我们看了修高铁，是不是一定要修高铁呢？是不是可以多修一些这个基础的这个铁路设施呢？说你说一味的追求这个全世界最快的铁路，我们还不如说一味的，也我们还不如解决中国春运这个难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比如说在春运的时候，我们加着一些临时客车，这个到底可以加多少？铁路部门到底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清楚的解释？每次只是说我们已经在努力做了，可是大家好像似乎没有看到效果，对吧？ 但是不过我们这几年也是感觉到在高铁已经是很大发展，反倒是在大发展的时候呢，在中国你会担心这个安全问题你会觉得如果是，其实现在大家都觉得最安全的还是坐火车，但是即使高铁现在修的这么这个热火朝天，之前不是也听说过有的专家他是修高铁的专家，他说我这辈子我不会选择坐高铁，他不信赖。 怎么又出一专家，然后比如自来水专家从来一辈子不喝自来水，高铁专家一辈子不坐高铁。 所以呢，如果是非得跟美国他们比呢，我觉得这也没法比，咱们一个人口基数也差太多了而且人家经济那么发达，你说农民工要是真的可以有飞机开那么多航线，人家不想坐飞机吗？关键是我也没那么多钱呢而且是订票什么的。那天我还真听一个农民工打电话，就是跟咱们交流，说到有话直说，他说那个飞机票都可以打电话订，为什么火车票就不行呢？就说明说他们还是在这于订票的过程是最需要有人去帮助他们的。你说就比如说可不可以这个集体订票吗？之前集体订票我今天还上了这个12306那个网站去看到了，就有说农民工有接受团体订票但是呢他说原则上是10人以上你就可以去通过团体订票，你要交这个用人单位的盖章还要说出你是在哪上班之类的，就也挺繁琐的关键是呢他这个点太少 少了，你就看到每个省就只有几个车站接受这些 订票 点，非常少。 哦 okay、 就是你在基础服务上，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你说在基础建设这不能立竿见影有效果，但是在服务上面，你可以发动更多的这个铁道部的工作人员或者别大的一些政府的机构，或者是一些社会的团体、一些非牟利的组织，就可以帮助大家。不过我们也是看到最近的新闻，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志愿者去想要说，农民工是最需要大家帮助的一个团体，大家有意愿、有义务去做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挺好 的。 的 确是啊，说到农民工，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刚刚不是说的这个，说太多人因为劳动力不均衡嘛，说接下来的这个中国的这城镇化发展，其实也是一个根本上解决这个春意难的一个情况，就是到哪一天我们中国发展到说，哎，中国的西南部、西部的这个城市经济也很发展，也可以消化到他们的这个当地劳动力了，而且呢，在当地打工，我挣的钱不比在这个沿海城市少，那就会相对没有那么多人会这个蜂拥的到这个东南沿海打工，那自然春节就没那么多人要从东南部回到西北部。对， 这也是更加长远的，也是我们更加这个想要看到的哈。那我们先就这，对于这个春运的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其实聊着还有很多话题可以讲，就比如说，我觉得很多的事儿也是中国人特别有的一个特有的国情，咱们很多事儿都是被逼出来的，说是因为在中国这个土地上生长，就逼着你又人多，让你有更加多的生存智慧和生存的哲学，也是在世界上很独有的。那么接下来一个互动话题，再请 Harry 跟大家重复一下。 是的，那在接下来的这个12:40呢，欢迎您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有话直说哈。那我们今天这个有话直说说到的是这个菲律宾呢，就这个南海中端问题，黄岩岛是向联合国状告中国了，说要把这个弄上这个联合国的诉讼法庭。那中国就表示说呢，其实这个联合国诉讼法庭是不适合于这个中主权的一些争端，那表示说不会进行一个这个理睬了。那您觉得中国在处理这个和各个国家，比如说和菲律宾的有关南海争端，还有跟这个日本的这个钓鱼岛问题，处理这些领土争端上面的时候，态度是否够强硬呢？中国是不是要更加强硬，用一些强硬的手段来处理这些问题呢？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一会儿呢，在香港的朋友就可以拨打18723461872346，那在内地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400120090040012000900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 如果你还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呢，可以先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我们这个一键 call in 的功能。现在凤凰 3D 话新闻正在直播，那你就可以随时打进电话来。不管你是在哪里收费呢，只是收你的本地通话费。而且呢，最近大家可能也听到我们很多的 promo， 我们最近呢是118一个台庆的活动啊，三个礼拜你打进电话来呢，还有机会 打电话有奖品。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接听电话。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各位好，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有关这个菲律宾呢，就南海争端问题是向联合国状告中国了。那您觉得中国在处理领土争端问题上态度是否要更加的强硬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有话直说的 call in 热线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内地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9000。 上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如果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现在你就可以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听众接进来，我们要问问他们怎么来看中国的态度。李先生，你好。 你好。 李先生来自哪里？ 我来自北京。 北京李先生，你怎么来看哈？您觉得中国在处理这个各个领土争端的时候，态度是不是要更加强硬一些呢？ 最近我也比较关注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个人认为，首先应该明确一个观点，我觉得那就是，不论是钓鱼岛还是南中国海这些所谓具有争议的岛屿，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我觉得也永远都是， 中国的固有合法领土，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是的。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土地呢，不论做出什么样的抉择，我觉得这一点都是无可厚非的。有时候呢，甚至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这个寸土必争的。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了， 嗯， 也不是六七十年前的中国， 嗯， 中国现在是一个快速迈向现代化的一个大国，有一个很大的、很强的一个国际影响力， 嗯， 所以我个人呢，支持在一些忍无可忍情况下，确实可以采取一些比较强硬的手段来保护这个自己的核心利益。但是我觉得这个强硬啊，也是有很多种方式， 嗯， 也是分这个上策、中策和下策。我觉得可能我们觉得，我觉得可以从更多的角度，从这个外交啊、经贸往来乃至这个文化交流上，就我们可以想出一些想出一些手段，用一些策略， 嗯嗯，好的， 最后综合达到一个我们这个目的，就是维护我们这个核心利益。 好的，谢谢李先生。嗯，好，因为时间问题哈，不好意思，李先生，其实他说的很简单，就是说要不惜一切代价，但是我们要保这个顾全到中国一个大国的形象，不能要用一些这个合理的手段哈。嗯，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于先生来自哪里？ 我安徽宿州陆仙庄煤矿。 嗯，安徽刘先生，您觉得中国在处理这个领土中的问题上态度是可以更加强硬吗？ 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主权问题不容商量。我们宁可战死，不能退让。但是我们更一定要讲道理，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不是我们的，一寸不能要。同时我们国家的，政策应该及时灵活的调整对外政策，不要让美国人钻了空子，挑拨离间。但在国际上一定要做到做到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公正公信。这是我的观点。 嗯。好，谢谢于先生，谢谢您，来自安徽的于先生。 公正公信啊。 嗯，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下一位是一位这个钟小姐哈，钟小姐你好。 喂，你好，主持人。 钟小姐来自哪里？ 我是广州的。 嗯，广州钟小姐，您怎么来看啊？这个菲律宾把咱们中国告上联合国了哈，您觉得中国处理领土争端问题是否要更加强硬和主动呢？ 是的，我觉得中国在维护主权。有争议的岛屿还有领土的方面呢，应该要出更加强硬一些。比如说打一些经济牌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要让其他的国家感到疼痛。当然了，这样做有得也有失，但是呢，这些国家如果不这样强硬下去的话，这些国家以为我们中国是好欺负的。中国也应该要反击历史啊。 嗯， 就是说还有呢，还有我突然又忘记了。 好，谢谢钟小姐，我们已经知道您的意思了，大概就是要从经济方面，谢谢您。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是来这个方先生。好，方先生你好。 你好。 嗯，方先生来自哪里？ 我是广东的。 嗯，广东的方先生哈，您怎么来看这一次菲律宾把这个中国告上联合国啊，然后您觉得中国处理领土争端这个问题上态度您觉得合适吗？ 我认为对领土问题，我们应该是有理由有证据的来展示我好像我们展示我国古代以来通过榜读这些依据都是我黄岩岛啊、钓鱼岛这些都是我国管辖的岛屿。 嗯 嗯，对领土争端，我认为应该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怎么来说？ 就是说，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他是采取友好协商的态度，那我们也应该采取友好协商的态度。如果对方国家采取那个蛮不讲理、以武力威胁，甚至有的甚至出动了什么船舶啊、飞机啊，那我们一定要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就是中国的领土寸土不让，捍卫我们的主权，应该就是该硬时候硬，不能说但是就是要有区别对待。你如果你这个国家是讲道理的，那我们也讲道理；那你不讲道理，你武力威胁，那我们也。应该以牙还牙。 嗯，那菲律宾把中国告上联合国了，您觉得中国反应应该是怎样呢？ 那我们应该摆事实讲道理，讲给全世界听，就是这个黄岩岛就是中国的。 好，谢谢。 把事实讲给全世界听。 好，谢谢来自广州的方先生，谢谢您。 嗯，应该有理有节，讲事实讲道理，我们不主动挑衅，但是你给我们来狠的，我们也不是怕软的哈。 对，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哈，下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您好。 嗯，张先生来自哪里？ 来自香港。 啊，香港的张先生啊，您怎么来看这一次啊？其实最近中国有遭到这个黄岩岛的问题，菲律宾就把中国告到了联合国，还有这个看到美国呢是出面来支持这个日本是控制钓鱼岛的这个情况，您觉得中国处理领土争端这态度是否够强硬？ 我觉得中国政府对钓鱼岛的这个态度上目前还是比较值得赞赏的哈，就是比较强硬，然后定期的派这个行政船啊，派飞机啊去那里，就是说去表示这个领土就是我们的。 嗯， 那么在对黄岩岛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哈。当然就是黄岩岛距离稍微远一点，但是我们一样是可以派我们的船啊，甚至军舰定期去那里巡逻一下，去转一转啊，派飞机去那里啊巡查一下，去调研一下，这样来表示这个领土确实还领空都是我们的。 嗯，好，谢谢张。 我觉得政府可以更加这个强硬一点。 嗯 嗯，谢谢张先生，他觉得政府可以更强硬一些。 其实我们在前两天看到新闻说，菲律宾的外交部长已经承认中国已经实际是控制黄岩岛了，菲律宾船的事已经不能进驻了。 所以这次菲律宾他们说把这个中国告到联合国，也是他们说哎没有办法了，他们现在这个政治外交还有武力，其实抛去其他比如武力没有办法，因为菲律宾这个海军跟中国海军来比的话呢，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所以他们只有用这样的方法。可是有一个问题是在于这个中国已经在这个早前的时候呢，已经向联合国海洋公约法提出说，就有关中国的海洋公约的问题呢，中国是不接受海洋公约法提出的这个诉讼的一个情况的。 嗯， 所以呢中国是不会来进行有关这个海洋公约的一个情况。 嗯，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到下一位，是一位这个江先生。好，江先生你好。喂，江先生。 嗯，没关系，江先生已经不在线上。 嗯， 其实呢我们看到今天有环球时报的报道说，广西的一位社科院的研究所研究员呢，他就对记者说啊，其实菲律宾的把南海争议提交给联合国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在领土问题上呢，只有是声索的双方都同意，这个案子呢才会被受理。他说如果我们不理他，菲律宾呢就没有办法。 嗯，对，而且其实中国的很多这个领土争端的问题呢，就是中国真的算是腹背受敌，而且最重要的是美国在后面是给这个日本还有菲律宾等等都是提供一些支持来中间这个角势。好，我们来看看其他听众的想法。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王先生来自哪里？ 我来自山东。 好，山东的王先生，您怎么来看啊，这一次菲律宾把中国告到了联合国，您觉得中国处理领土争端的这个态度是否够强硬呢？ 我觉得中国政府吧可以选择别的方法解决，港澳台的同胞呢，热爱国家的这点心情值得理解。我们内部的问题太多了，你说呢？要不然依我的意思就是把那个岛啊卖给他，是吧？把这个钱呢用来提高呢农村人的养老保险啦，孩子教育啦，很多问题，对不？你不用考虑国内的民族主义什么民族情绪，还有一个，如果真打的话，我怀疑我们的军队是不是当年的北洋水师，这一点我真的值得怀疑，因为成天看不见我们的军，成天就是开会政工，根本看不着他的军事训练。再一个，我们的国家的实力内部问题太多了，他一个岛，以我个人的意见，我说的虽然说不在理，把那两个岛全卖了就算了，把这个钱用来农村人的养老保险，对吧？八九亿人的将来的养老保险还没有解决，看病也没有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你作为一个国家还身为什么 GDP 第二，我觉得这东西是虚的。最重要是让我们过上像台湾和香港人的生活那样，就算没有台湾香港人那样生活，最起码我们的农村人到了50岁以后，每个月的养老保险金，咱不说2000美金，2000人民币也可以了，是吧？ 嗯，好，谢谢王先生哈。其实听得出王先生的意思，不是说真的要把这两个岛卖掉，但他意思就是说，哎，大家花这么多精力在对外的时候呢，其实也要想想，哎，中国内部啊，其实还有很多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啊。 内政外交，内政呢摆在第一位，外交可能王先生觉得是第二位。 嗯，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陈先生来自哪里？ 湖北武汉。 嗯，湖北的陈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中国在处理各个领土争端问题上的这个态度？您觉得是否可以更强硬？ 对，我觉得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可以，就更强硬一些。就对，就是说菲律宾这个国家的话，就是 就我们在不管是在政治外交或者是经济各层面都可以给，就是给他更大的这个压力或者威慑力，这样一方面也体现出就是说这个就新一届这个领导层他的这个就是处理这个内政外交方面的一个强势的姿态，这样的话对以后国内的推进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变革的话也会给民众更大的信心。 嗯，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从国际上的这个一个形式来说，你看这个俄罗斯在那个就是在叙利亚问题上，他可以在那个地中海搞那个大的军事演习，就展示一个大国的一个军事实力和一个军事存在，这样给相关的国家的话也产生一种威慑。 嗯， 同样的，我就是我们在南海这些地方的话，也应该就可以采取类似的这样一些比较强势的姿态，给相关的一些跟我们有这个岛屿争端的这样一些国家，包括越南呢，这个菲律宾、印尼以及像马来西亚这些，可以产生一种就是说很强大的一种威慑的力量。 嗯， 虽然不一定就非得以就是说军事对抗的方式，但是我们可以展示这么一种强大的一个决心和一个实力，是作为一种威慑。这样的话，对于整个国家的一个形象也是很有正面的好处。嗯， 好，谢谢陈先生啊，您的观点我们听到了哈。来，最后一位，我们的是这个朱先生哈，想听听这个朱先生您的意见。朱先生您好。 嗯 ，Hello， 两位。 哎，朱先生，您来自哪里啊？ 来自浙江宁波。 嗯，浙江。那我想问朱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您看到这个中国在处理这个领土争端问题上哈，您怎么来看这个美国啊，在这个南海争端还有在这个钓鱼岛争端问题上，美国的这样一个情况，你怎么评价？ 我觉得美国还是当着这个背后的一个垂帘听政的角色吧。嗯，然后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现在还是要强硬，岛是坚决不能卖的，这是关乎咱们中国的尊严问题。 嗯。 啊，无论我们中国现在名声怎么样，但是这个尊严是不能丢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强硬起来，啊，然后呢，各方面还是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吧，至少要以理服人啊，必要的话还是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实力。 嗯，好，谢谢，谢谢。朱先生，谢谢您。 嗯，必要的话展示我们的实力，哎，这个听起来可以值得解读哈。 嗯，看到我们今天很多听众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要一切手段都要保住这个岛，但是看我们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既要维护中国大国的形象，同时也要维护中国的主权不退让。 嗯，好了，那也是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那今天我们的三 D 话新闻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明红， 再见， 再见。